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网站近日载文称颂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不朽业绩。网站以金正日被授予大元帅称号五周年为题，载文指出，金正日阁下视察朝鲜人民军近卫首尔柳京守第105坦克师来开始领导先军革命。他一向深切关心加强人民军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技术威力的工作。在他的先军领导中，有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就是他领导严峻的朝美核对抗战取得了胜利。网站还以白头山大国的二月宣布全社会的金日成主义化纲领为题，载文详细地叙述了金正日同志把金日成同志的革命思想定义为金日成主义，宣布全社会的金日成主义化是党的最高纲领的内容，并强调金正日阁下是思想理论的大师和不世出的伟人，指明了世界自主化事业的前进道路。